的失眠，是否很可怜？爱与不爱的极限都疲倦，最近连续都阴天，我心情乱了点，彩虹放在心里面，一瞬间你永远，你爱我一点，你试过一遍，你微笑再见，你让我当年前夜的那些中间，再放到这些发现，想亲吻你的指尖，过住点加速度超越时间，让心脏不同想念 追问。

己，也觉得甜蜜。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，牵手再努力。 有谁也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 小夫妻 永不放弃，夫妻是最不由的一种储蓄。不起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，牵手再努力。 我愿意 这一生 这一世 着你，一直 到你当爷爷， 你当奶奶，还是老夫老妻。 青春点最亮丽的缤纷，

世界。